说情缘已尽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求求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求求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只要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是我所有。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自由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吗？这家和。